每逢一个系列去到最后一个信息，我都系好唔舍得。虽然我系中意旧约多过新约，而我而家讲紧嘅系一个新约嘅系列，但系去到最后嘅信息，我都系依依不舍，真系好唔放得低。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使徒行传》嘅27章同埋28章，系讲到保罗由该撒利亚去到罗马。在路上他遇见风浪，但是他的信心是甚至风浪都不能够是打动的一个信心。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怎样来到是面对他的风浪。首先又要回去讲讲，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去罗马。上次都跟大家讲过，他在树耶路撒冷被人诬告，他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这个是死罪来的。当时就有个千夫长叫做吕西亚，他就救了保罗，而且将他带到去该撒利亚。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是可以公平地有这个审判，而他的命是危在旦夕，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送去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这个总督菲斯都问他要不要是回去耶路撒冷来到受审。保罗当然是不肯回去，因为回去就实死无生，所以他就拣选是向罗马王该撒来到上诉。这个也都是原因为什么保罗会由该撒利亚是去到罗马而遇见风浪。其实保罗一直都很想去罗马来到传福音，而耶稣基督也都是曾经应许他将会去到罗马来到作见证。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27章24节都有话给我们听。但是他万万估不到他将会是以囚犯的身份是去到罗马，还被罗马的人和犹太人来到审问他、审判他。在到去罗马的路上还会遇见有风浪，他是万万估不到。在人的眼光来看，保罗真的失败，是吧？成为阶下囚，被送去罗马来到是被审判。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首先要给大家见到的就是这件事的最后的结果。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可能姊妹还多一点，看小说的时候都很喜欢怎样回到最后那页，看看究竟是喜劇还是悲劇。喜劇我就看，悲劇你就不要搞我，是吧？看 YouTube 也是的， fast forward 去到最后装装先。现在我就会给你们先看看 fast forward 到去到尾那里，甚至是去到使徒行传之外。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第一次入狱所写，他要腓立比的信徒知道他所遇见的一切事，包括他的入狱，包括他遇海难，都是神的旨意，是要为了兴旺福音。他还说他要给宫殿里面的御林军和其他人知道他身上的锁链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说怎么有可能保罗和御林军来到传福音啊？这个和他在树该撒利亚的情形很相似。记不记得他在该撒利亚是被困在希律的宫殿，有士兵锁住在他的身上，给他日夜来到传福音。现在去到该撒的宫殿都是一样，他可以向御林军来到传福音。御林军你不要小看，在树罗马的帝国御林军是很有地位、很有权势、很有影响力。还不单止添，如果你看埋腓立比书的第4章，保罗结束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要向你们问安，在这里有很多的圣徒向你们问安。有什么的圣徒啊？是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该撒是罗马王，居然该撒的家人成为圣徒。你说保罗怎可能是向该撒的家人、向御林军来到传福音？ 如果他是以一个传道者的身份去到罗马，他最多接触的是平民，未有来他可以去到上层社会，他根本没可能是向御林军甚至该杀的家人来传福音。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是向那些有权柄有影响力的人来传福音，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看完了个结果，我们现在又要回去看看保罗是怎样来到是遇难。保罗今次是有四个身份在这个旅程上。第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劝告者。他今次是会同路加医生同埋有一个叫做阿里达古的人一起上路。路加医生当然就是保罗的私人医生。阿里达古呢，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节说阿里达古是跟保罗同坐监狱的人。这个阿里达古很可能是保罗的仆人，他甘愿跟保罗一起坐监来服侍他。亦有可能这个人是保罗在监狱认识，带领他信主，以致他是愿意跟随保罗成为他的仆人。不单止这个旅程上只有保罗一个囚犯，百夫长游流就是带领保罗去罗马的官，他的手下其实是有其他的囚犯。原来希腊文是非常之具体，讲一样东西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和相同的分别。什么叫做不同和相同啊？讲到囚犯是有好像保罗相同的囚犯或者和保罗不同的囚犯，这里所用的文法是不同的囚犯。保罗未被定罪，他去见罗马王是要上诉，所以其他的这些囚犯是已经定了罪，有很多可能已经是死囚了。这个绝对是神的恩典，在这班死囚最后的旅程当中，仍然神给他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保罗，能够带领他们信主，给他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百夫长游流在说该撒利亚就找到了一只细船去西顿，这个西顿就是距离该撒利亚80里的地方。去到西顿，保罗是可以探他的朋友，而且还可以是买到一些他日常需要的用品在说旅程上来到用。由西顿去到梅拉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地图是向西行，但是啱啱他们就遇见西风，所以迎面就有风吹来，开始是遇见有风浪。去到梅拉这个百夫长游流就找到另外一只船，是运商品的大船，运食物由埃及是去到罗马，去到意大利。原来罗马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由埃及运去，所以罗马政府对于这些的商船是非常之的优待。等阵我们就会见到一共在船上高是有276个人，计埋保罗同埋其他的囚犯。这个强风又一次是吹来，经文告诉我们听好多日他们先至行了130里。由梅拉他们就去到格尼土，再由格尼土向西南偏南去到一个叫做克里特岛的地方，再兜过撒摩尼去到佳澳这个港口。去到佳澳他们就要作一个决定，究竟在不在到佳澳来到过冬。为什么要在佳澳过冬啊？原来经文告诉我们听，当时是禁食的日子。禁食正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是他们的七月，是我们的九月至到十月间。这个时候水手都知道行船是非常之难，因为在地中海是有风暴。九月至到十一月是根本是很难行船，由十一月至到二月根本是没可能。从香港来的我们都知道，香港都是五六月就开始打风，是吧？打台风，打到几时啊？大概十月，是吧？地中海的这些风暴就稍微迟少少， 由八九月就打到去二月，所以他们要作一个决定，在不在树街澳来到是逗留。但是亦都有人就建议应该开船去四十里以外的腓尼基这个地方。为什么去那里啊？原来腓尼基是比较掩蔽，而街澳这个地方呢很空旷，打起风上来呢就乒铃乓啷，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说应该去腓尼基这个地方。保罗就建议应该是留返在街澳，不要向前去腓尼基。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27章10节，保罗说我看我们都是应该留在街澳。有人认为是不是神给他的预言叫他留在街澳呢？其实我相信不是。希腊文的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从我的经验，从我过去的经验，我认为最好留在街澳。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5节给我们见到，原来保罗曾经三次是遇见沉船，遇见海难，所以他是非常之是有经验。其他的水手就不是了。我刚才说这个街澳的地方太过空旷，所以他们要去腓尼基。而这个百夫长亦都问那些专家，就是船长和船员，究竟应不应该去腓尼基。船长都认为要去腓尼基，这个就是专家的意见。还有呢，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主张。其实在圣经里面，你真的看可以说得100%少数服从多数都是错。另外呢，令到他们信心大增的就是当时开始吹一些南风，一些温柔的南风，他们要向西北边来到行去这个腓尼基，开始吹南风就啱晒啦，是吧？天时地利人和，还不是神叫我们去腓尼基？结果出现什么问题啊？大件事，十号风球，打晒大风，温柔的南风突然间变了庞大的飓风。这个英文就是用到台风这个字，就是我们香港人所熟悉的台风。而希腊文加埋拉丁文，水手用嗰个名系乜嘢啊？叫做尤拉格罗。呢个意思就系由东北边吹嚟嘅风，由东北边嚟嘅呢啲风暴。嗱，当时嗰只船完全冇办法控制，向南边嚟到系漂流，一漂就系23里，去到一个高大岛嗰度。去到那里，那些水手将船尾那只救生艇拉了上只大船里面。因为为什么？因为风暴大的时候，那只救生艇搏命撞埋只大船，迟早就连只大船都撞坏埋。所以他们将只救生艇都拉了上来。他们搏命令到只船能够飘起身。他们还将啲绳是绑住个船身。为什么？怕住只船会散了。将嗰个风帆都扯咗落嚟，唔会系继续食风继续漂流。第二日佢哋甚至将所有嘅小物抌晒落个海入边。嗱，你话有冇搞错啊？呢只商船嚟嘅，就系要运啲小物去到意大利，连小物都唔要啊？喂，呢啲都系钱财身外物，条命要紧系嘛？只船都就为沉溺，要呢啲咁嘅食物嚟有咩用？第三日甚至佢哋连家私都抌埋落个海入边，我相信佢哋连啲床都抌晒去个海入边，觉都唔使瞓。仲有咧，佢哋根本连太阳、月亮、星星都见唔到，乌云密布。嗱，呢一个我哋知道系古代人行船定方位系点样定噶？而家就有好多先进嘅仪器帮助，系嘛 ？GPS 啊，乜嘢嘢？以前冇呢啲嘢嘅。全部都是看太阳、月亮、星星，现在根本不知道个船的方位在哪里，完全是绝晒望。这里教我们什么啊？有四样东西我们能够学到。当我们在树等待神的时候，很多人就等不及。正如使徒行传的27章9节所说，日子久了，等不及了， 好多日啦。呢、这个好多时我哋喺处等待神嗰阵时候都会话噶，哎呀唔得啦，我要自己做啲嘢先得啦。神都唔知道听唔听到我讲嘢嘅。第二样咧，专家嘅意见啊，问下嗰啲船长，问下船员，佢哋一定知嘅。我哋自己有问题嗰阵时点啊？即刻攞起个手机打电话。哇！亲朋戚友逐个走去问，喂，你有冇遇见啲咁嘅事啊？应该要点做啊？系嘛？或者走上个 internet 嗰度，哇！抄餐懵嘅，睇晕晒，越睇就越惊，斩自己吓自己。哇！问晒啲朋友，啊，唔会错啩？系咪 internet 梗系啲专家嘅意见啦、啊，而唔系等候神，系嘛？仲有咧，啊，众人嘅意见，人多梗系啱啦。我头先打咗电话俾十个朋友，六个都系咁讲，冇错啦，系嘛？但系圣经入边少数服从多数，梗系错紧噶噃。喂，令我谂起我好耐以前喺香港睇个电视节目，哇！嗰、那个主持人叫晒啲老公走上台，同呢班老公话：怕老婆嘅企喺左边，唔怕老婆嘅企喺右边。哇！突然间乒铃乓啷，成班男士你争我夺，个个走晒去左边。嗰、那个司仪睇睇右边得一个人，其貌不扬，矮矮细细，高大威猛嗰啲冚烂走晒去左边怕老婆。我点解呢个人咁犀利嘅？啊，走去访问佢，喂，你有啲咩秘诀啊？个个都怕老婆，你唔怕老婆？啊，呢、这个人话我嘅秘诀就系、是。我老婆话俾我听，人多嘅地方你千祈唔好去，千祈唔好埋堆。喂，原来最怕老婆嗰个原来喺右边，但系呢个人嘅太太真系好有智慧。呢、这个就圣经教我哋，人多你唔好埋堆啊，错紧噶系嘛？嗱，圣经入边有教我哋噶，十二探子走去迦南地窥探完，十个探子都话唔好入去啊，有巨人啊。两个探子话要入去，结果少数服从多数唔入，神就罚佢哋20岁开外，所有嘅男丁都唔可以进入迦南地，只有两个可以入去，边两个啊？话要进入迦南嗰两个探子约书亚同埋迦南，系嘛？扫罗咧，扫罗王个个都话要选呢个出嚟，系嘛？个个都话佢高大威猛，话佢够靓仔，我哋要拥佢为王。结果大部分人所选出嚟嘅就唔系合神心意嗰、那个，大卫先至系合神心意。所以我时时都话喺基督教千祈唔好投票，但系好可惜，好多时嘅理事会就系点样啊？投票嚟到决定。仲有咧，第四样。理想嘅条件啊，好多人就会话：哎呀，我想咁做啊，神啊，然后就祷告下，然后睇下有冇环境改变，系嘛？其实个心好想做，样样睇出嚟都好似话：哎呀，神真系叫我咁做，越睇就越似系神叫你做嘅，明明唔系嘅，你都觉得系，就好似见到吹少少嘅南风，佢哋就话点啊？哇，仲唔系神嘅旨意叫我哋去嗰边？一定系啦，系嘛？结果搞出个大头佛，遇见风暴撞到正十号风球。所以我哋唔好话唔耐烦，我哋唔好接受专家嘅意见，唔好话人多就一定啱，唔好话净系睇环境嘅改变。我哋要等待神，就好似以赛亚书嘅28:16话俾我哋听：信靠嘅人必不着急。我哋要等待神嘅话语。要等待神。嗱，保罗唔单止系一个劝告者，佢亦都系一个鼓励者。嗱，保罗一开始我哋见到系以囚犯嘅身份上到呢只船嗰度，都未到达目的地啫，佢已经系个地位好似高过船长，船长都作错决定，系嘛？嗱，当冇人知道点做嗰阵时，保罗就接管咗领袖嘅地位。好多时喺处危难嘅当中，一个真正嘅领袖就会脱颖而出，俾人见到佢嘅能力。嗱，保罗好温柔咁样斥责咗呢个百夫长同埋船上边嘅船员冇听佢嘅话。 而呢班嘅船长同埋百夫长好快就会见到保罗唔单止系有智慧，而且佢仲企喺神嗰边，就系因为保罗有神，以致打救咗成只船，所有嘅人都冇受到损伤损害。嗱，保罗佢唔单止系劝告者，佢亦都系鼓励者，有四点。第一点，佢系传达神嘅话语。天使走去话俾保罗听，嗰只船同埋货物都会冇晒，但系人一个都唔会流失，而佢哋将会系去到一个岛嘅上高。有一次俾我哋见到，当保罗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嗰阵时，神就不断咁样嚟到向佢嚟到显现，俾佢有启示。今时今日我哋时时都话，哇！如果神向我显现，讲俾我听要点做就好咯，系嘛？其实而家呢啲咁嘅情形，相信唔会发生，因为我哋全部有晒神嘅话语喺我哋嘅手上。喺树旧约，甚至系早期教会，当圣经嘅正典未系完成嘅时候，仲未系关闭嘅时候，神系直接同人讲说话。俾启示俾人，但我哋而家已经有晒全部神嘅话语喺我哋嘅手上。今时今日，神藉住佢嘅话语，能够系同我哋讲说话，甚至神可能差派弟兄姊妹嚟到系劝告我哋，呢个系好可能。但系唔会有圣经以外新嘅启示。保罗就系因为佢系一个相信神嘅话语、传达神话语嘅人，以致佢系有美好嘅见证，以致佢系能够系使到全船嘅人都能够得救。保罗唔单止传达神嘅话语，第二点佢仲系坚信神嘅话语。有好多嘅传道人，有好多嘅牧师，佢哋会传达神嘅话语，但系佢哋自己相唔相信啊？他们自己未必是相信，但是保罗他是相信神的话语。经文说过了是两个礼拜，那只船差不多是飘离了原有的航线，偏离了有成五百里那么多，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亚德利亚海那里。当那些船员来到叉叉水深的时候，他们发觉原来水深越来越浅，即是说只船很近去到岸边，但是很可惜当时的天又开始黑，他们看不到东西，所以很害怕只船会撞埋啲岩石那里。于是船长就叫那些船员将船上高四个锚放了下去个海里面，来到稳定船身。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水手作状在树放锚，其实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将只救生艇放喺树嘅水入边，然后自己谂住系跳入去嚟到逃生。喺树生死存亡嘅时候，有好多人就净系顾住自己嘅死活，唔理人哋系点样样，保住自己条命。嗱，呢班水手就系咁样样。保罗已经话俾佢哋听，全部嘅人都会得救，但系佢哋都冇听，净系顾住自己嚟到逃生。在这个时候，保罗跟他们说，在《使徒行传》的27章31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这句话很有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我相信保罗不嬲的宗旨就是相信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我们在《使徒行传》时时都见到有经文，好似《使徒行传》13章48节，话神已经预定咗呢班人得救了。但喺书13章49节，《使徒行传》保罗点做啊？佢仍然去传福音，将福音传遍了那地。所以保罗永远系与神同工嘅，神嘅主权，人嘅责任。喺呢度都系一样，神已经话所有人都会得救，但系保罗佢系尽咗人嘅责任。既然神是这样说，他就要确保所有人在一起一起得救。这个就是保罗相信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于是那班士兵就将绑住救生艇的那条绳斩了，由得着救生艇飘了去， 冇人能够再 靠自己嘅能力、自己嘅智慧嚟到系逃生。 嗱， 喺处呢啲咁紧急嘅 情况，我哋做基督徒又会点做？系咪好似士兵一样呢？ 这个好值得我哋嚟到系思考。 嗱，除咗保罗，佢系传达神嘅话语，除咗佢自己坚信神嘅话语，佢都系一个好嘅见证。嗱，信神嘅人，我话唔会好似水手一样，水手就好似好多世人，当佢哋系冇神喺佢哋嘅生命当中，佢哋就会作出好多靠自己智慧啊嚟到系行事。例如当他们发觉天黑了，那只船很可能撞埋啲岩石那里，那些水手怎么做啊？使徒行传的27章29节，他们望天打卦，希望天早啲光。到有机会逃生呢，他们将那只救生艇放咗喺水入面，就諗住自己可以走得甩。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会怎么做啊？会好像保罗一样，准备好自己嚟到迎接嗰日神俾我哋嘅挑战。嗱，我哋基督徒啊，喺呢度我哋都学到应该打理好我哋自己嘅身体嚟到系侍奉神。嗱，呢啲人已经禁食咗好多日，嗱，我相信佢哋好可能系已经冇晒胃口，因为船遇见风浪，好多日冇食嘢。保罗同佢哋话，而家应该系食翻嘢。嗱，保罗就攞住饼嚟到系祝谢，对喺住人嘅面前嚟到祝谢。嗱，呢个其实我哋基督徒都好需要系做。嗱，我哋好需要食饭嘅时候，就算喺公众嘅场所，我哋应该系祷告嚟到系祝谢。嗱，我唔系话作状噃，如果你真系有心嚟到感谢神，喺人嘅面前系一个好嘅见证嚟。但系如果你发觉你自己食嘢嗰阵时候，你唔去祷告。在人的面前吃东西的时候你先至祷告，你就要小心。因为很可能你就在人的面前来到作状，这个就变成假冒为善。我们真的应该要有个感恩的心来到是借饭。保罗就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以致慢慢越来越多人参与，个个都开始放心。这里给我们见到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公众场所，当他们表现出信心的时候，就能够改变现场，改变四周的环境，改变四周的气氛。保罗不单止传神的话语，他是自己坚信神的话语，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最后还是救了整船的人。到天光的时候， 他们见到原来真是近岸了， 於是他们尽量想将这船靠近个海岸，但是他们不能够，因为水太浅，将那只船割了起身，不能够喐。当这船不能够喐，但是浪继续打埋个船尾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将这船身都打坏埋。这个正是天使给保罗的预言，那只船都打坏埋。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些船员全部跳晒落海，然后游去个岸嗰度。嗱，就喺呢个时候，嗰啲士兵諗起咗啲囚犯。哇，你话啲士兵点解咁大爱心啊？突然间諗起啲囚犯。嗱，佢哋唔系好大爱心啊，佢哋系自私。因为罗马嘅律法系点讲啊？如果你俾嗰啲囚犯走甩咗，你系要顶罪。而我头先话大部分呢啲都系死囚嚟。如果俾佢哋走甩咗上咗个岸度，到处走你揾唔到佢哋嗰阵时，嗰班士兵分分钟系要被处决嚟到系顶罪。所以佢哋话不如将所有嘅囚犯杀晒，好过俾佢哋走甩。就喺呢个时候，嗰个百夫长就禁止嗰啲士兵。我相信嗰个百夫长已经相信保罗，佢所讲嘅一切话都应验咗。佢话船上面嘅嘢会冇晒，真係冇晒，即船係会毁坏，即船真係毁坏咗。276个人一个都唔会少到，而家去到岸上，岸就喺隔离啦，係真係冇少到任何人。所以百夫长完全相信保罗，唔俾士兵嚟到伤害嗰啲囚犯。 嗱，又一次俾我哋见到，当保罗行喺神嘅旨意，神就透过佢系救咗囚犯嘅性命。有好多人会话，路加医生好似冇讲到保罗有向船上边嘅人嚟到传福音。啊，你谂下，保罗会唔会唔向船上嘅人嚟到传福音？绝对唔会，佢绝对会传福音。记唔记得喺《使徒行传》嘅24章至26章啊？佢被人审问佢、审判佢，佢调翻转头去向审判佢嘅人嚟到传福音。而家喺船上高咁好嘅情形、咁好嘅机会，同佢一齐喺只船上咁多日，佢点可能唔同佢哋传福音？我相信佢系带领咗好多囚犯嚟到接受耶稣基督。嗱，我头先话保罗喺呢个旅程上有四个身份，佢系劝告者，佢系鼓励者，第三个身份系乜嘢啊？系侍候者。嗱，原来佢哋到咗一个岛，正如预言所讲，呢个岛叫做马耳他，翻出嚟嘅意思就系避难所嘅意思。嗱，当时全部276嘅人都系上咗个岛上高。而岛上那些土人是非常之的热情，非常之的友善。那些希腊人叫这些岛上的人做什么 ?Barbarians。Barbarians 这个字我们现在就要来骂那些野蛮人，是吧？那些人啊，都野蛮人来的 Barbarians。希腊的人怎么样啊？任何不讲希腊文的都是 Barbarians。因为他们讲话的时候巴巴巴。听不明，所以不是说闹人是野蛮人，只是叫那些不识希腊文的人。当地那些土人非常之友善，帮他们生了个火来到取暖。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在船上那么辛苦，是吧？打醒12个精神帮助这班人能够得救，现在应该唞下啦，上到个岛上那些土人咁好服侍，俾土人服侍下啦。唔係噃，经文话佢到处去執嗰啲树枝柴枝抌入个火入面嚟到係俾众人嚟到取暖。嗱，呢一个真係一个属灵领袖应有嘅品格。就好似腓立比书嘅2章话以基督嘅心为心，係咪一个属灵嘅领袖係冇太细嘅事係佢唔会去做。我哋头先话阿洛牧师被安立，佢喺树呢一个祷告会曾经系同我哋分享过一个信息。嗱，所以咧，大家弟兄姊妹咧多啲参加祷告会，好多古仔听噶，好多嘢学，好多古仔听。阿洛牧师同我哋讲咗个咩嘢嘅信息啊？佢话佢以前读嘅嗰间神学院，有一次有好多人走去揾院长，啊，走到去嗰度周围想揾院长。个秘书话喺后边啦，你哋去后边揾佢啦。走咗喺后边，又走翻去前边。佢话揾晒成间神学院都揾唔到，你话我听嗰个神学院嘅院长喺后边，我哋净系见到个人喺度洗厕所。嗰个秘书话嗰个咪我哋嘅院长咯。所以真系一个属灵嘅领袖，真系冇细小到佢系唔会做嘅事。嗱，保罗。执起一支嘅树枝就抌入个火入边，突然间俾条毒蛇咬咗佢一啖。哇！嗰啲土人睇到眼金金啊，个个都唔咬咬你，你仲唔系罪人嚟嘅？嗰条饭铲头嚟嘅，你死硬啊你！哇！睇下睇下，一啲事都冇啊！过咗一阵，哇！这个唔系罪人嚟嘅，这个系神嚟嘅。一阵就话保罗是罪人，一阵就话保罗是神，是吗？嗱，这个同什么相似啊？记不记得保罗去到路斯德，他同巴拿巴一阵就被人话他们是神，一阵呢话他们是神棍，是吗？这里呢个次序是调转了，但是都是很相似。嗱，暴风雨没杀死保罗，但是一个不觉意被条毒蛇是咬到。嗱，我们做基督徒的都要很小心，因为撒旦不断咁样系以蛇，系以咆哮嘅狮子嚟到系攻击我哋基督徒。嗱，佢哋喺岛上边住咗3个月， 因为保罗的缘故，我相信土人对他们的招待是非常之好，还给了他们很多的礼物，啱晒了，船上边所有的东西都没晒，现在有一些礼物，有一些日常的需要品，是真的好。来到这里又要问一下我们了，你想想保罗有没有跟土人传福音呢？路加医生又好像没有讲到，但我相信绝对有，是吗？那班土人见到保罗，风浪又整他不死，毒蛇又咬他不死，跟着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岛上医治了很多人，哇，真是理想的条件，理想的机会来到给我们见到和人家传福音。又要讲回我今次去秘鲁做短宣，就是医疗的短宣来的。为什么要同埋医疗的短宣一起去啊？制造机会来到同人传福音嘛，啲人嚟睇病你咪有机会咯，係咪？但係而家你睇下保罗喺个岛上高啊，天时地利人和，呢、這个就真係天时地利人和啦，係咪？有人咁信佢，见到佢身上满有神迹奇事，佢又有医治嘅能力，最好就係同佢哋嚟到传福音。嗱，跟住我哋见到保罗系登咗上咗一隻船，系叫做亚历山大号。嗱，有人觉得好奇怪啦，咦？前面27章原本嗰隻船又叫做亚历山大，点解呢隻又叫亚历山大啊？又或者船坏咗嘅？嗱，我相信就有啲似而家啲 cruise 一样，又话 Norwegian， 又话 Princess， 又话 Caribbean， 系嘛？旗下是不是很多船的？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隻又是叫做亚历山大。但是路加医生讲得很清楚，这隻船的旗号叫做什么？叫做雕丝双子，它特别是着重这件事。什么叫做雕丝双子？是 Zeus 希腊人所拜最主要的神 Zeus 那两个孖生仔 Castor 和 Pollux 两个。我哋话点解嗰啲希腊人叫嗰只船做雕丝双子啊？喂，想吓佢哋啲希腊神嚟到保守呢只船啊，保佑呢只船啊嘛。啊，你叫佢做雕丝嘅两个仔，你估雕丝唔会走嚟保护佢两个仔啊？系嘛？所以先至起个咁嘅名字。令我谂起我哋中国人行船嘅拜乜嘢啊？拜妈祖系嘛？都好迷信。嗱。去到呢个时候，啲风又吹南风啦，啱啱好送佢哋去北边嘅罗马，系嘛？嗱，佢哋去到一个叫做布雕里嘅地方住咗一个礼拜，然后前往罗马。啊，嗰啲弟兄姊妹都未等到保罗去到罗马，已经出嚟系见佢啊。去咗两个地方，一个叫做阿比乌市，距离罗马43里，嚟到见保罗。另外嘅地方咧。睇住三管地方，距离罗马33里，啊嚟到见保罗。嗱，我相信呢班人睇住罗马书嘅16章，保�罗写咗起码26个人名出嚟，其中有好多都系嚟到系见保罗，保罗系得到好大嘅安慰。嗱，三日之后，保罗就接见犹太人嘅领袖，打听下睇下佢哋听到啲咩嘅消息，有冇啲咩嘅谣言。他们跟保罗说没什么消息啊，就是知道基督教受到很大的压迫，受到很大的攻击。为什么保罗这么关注啊？我相信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见到有很多罗马的信徒对保罗的教导是有误解，所以保罗很关注有没有什么的谣言可能会影响人对他教导的认识，会不会是令到他们是有误会。保罗解释和那些犹太人说，我不是来这里告以色列国，我不是来这里告自己的犹太人，因为我被人告，所以我来到向该撒王来到上诉，为自己辩护。在一个指定的日子，保罗从早到晚向犹太人讲圣经，而且讲律法和先知书入面的耶稣基督。刚才我先至跟 Julie 在讲紧律法和先知书是什么？在旧约全部圣经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甚至旧约入面所有的经文。保罗亦都在各个会堂和 同人哋嚟到分享福音嘅信息。咁你话结果点样啊？佢同人哋分享，有人相信，当然亦都会有人唔相信。对于唔相信嘅人，保罗用咩经文啊？以赛亚书嘅六章九至到十一节，神话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见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神话有好多人唔会相信，是他们自己知有蒙心，是他们自己听是听到，但是不能够明白，见是见到，但是他们不会相信。这里讲恐怕这个字，我相信比较好的翻译是若然，例如好像《生命记》的25章3节同一个字，如果我们翻译做若然，若然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又给我们见到了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犹太人不接受，保罗说你们不听的话，福音现在是去到外邦人那里。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犹太人不接受福音，由犹太人那里去到外邦人那里，由耶路撒冷去到罗马。如果没有了使徒行传，我们读完四福音，读完约翰福音之后，一揭就揭到去罗马书，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福音突然间去了外邦人那里，为什么福音会去了罗马。有了使徒行传就给我们有很好的交代。保罗第一次入狱，我们知道和第二次是很不同。他第一次入狱，他是住在自己租的屋那里，他是住了两年，他是被软禁，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都接待，而且和他们讨论神国的事。就在这两年，他第一次的入狱，他是写了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他第二次的入狱就很不同了。其实路加医生是在说保罗第一次入狱都未宣布他的审判之前已经结束了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不知道究竟个结果是怎样，他第一次的审判，但我们相信他是被释放了。这个亦都是保罗自己意料的事，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七节、二章二十四节同埋腓利门书的二十二节，他都是预料他自己是会被释放。根据传统，他是去到见罗马王该撒，然后是被释放。我刚才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罗马第一次的监狱的时候，他是很正面的一切的事，是吧？能够是跟御林军来到传福音，是能够是向该撒的家人来到传福音，一切都正面。所以我绝对相信他第一次真的被释放，但他第二次入狱他就没有出回来。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入狱是住在自己租的屋，第二次呢他是在说监狱里面。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六节、二章九节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监狱。还有呢，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他的身边，例如提摩太、马可、路加医生、阿里达古、以巴佛，还有尤士都和底马。第二次入狱呢，圣经告诉我们全部的人都离开了他，只有路加医生在他的旁边，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至到十一节。而他第二次入狱，他叫提摩太来见他，带埋马可，因为他说马可对福音的事工是有益。而他亦都是叫提摩太帮他带一件外衣来，因为天就快冷了，就快冬天了。在那时候我们已经见到保罗是个身体很弱，他已经是不抵得起风寒。而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到八节，他知道他自己的死期将近，所以第二次他就没有出来。 第一次他出回来之后，有人说他去到西班牙来到是传福音，而在这几年间63年至到67年他是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他将提多是留在克里特岛，他是将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他是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无论去到哪里，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都不断是向对方来到传福音。他第二次入狱在罗马，今次他没有出回来。根据传统，他是在树67至到68年间是被斩头。为什么他会被斩头，不是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是不可以是被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被斩首。在树风雨当中，我们今天说保罗他是经过风浪，但是没有改变他的信心。我们基督徒时时都会在风浪入面，在风浪入面我们又能够学到些什么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牧师叫做 Adrian Rogers， 他曾经说，他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人有四个可能是会在风浪入面。第一就是大自然的风浪，例如香港的台风、美国的龙卷风，是吧？马太福音5:45都说风浪是降在义人和不义人的身上是一样，这些是大自然的风浪。第二种呢是自己造成的风浪，例如约拿先知，神叫他去尼尼微来到传福音，他就想去他斯，叫他去东他就去西，是吧？结果上了船又怎样？遇见风浪，这个自己搞出来的，就是因为他背叛神。第三种呢是神要你学习，给你机会来到学习，给你遇见风浪，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加利利海突然间遇见风浪，就是要教门徒信靠的一课。还有呢就是被人将你卷了进去的风浪里面，就好像今日保罗，他说留在树街傲那班人死要走去腓尼基，是吧？结果就将保罗带进去的风浪里面，是无辜的。喂，但是所以你看看，真的很多机会啊，基督徒在这风浪里面。所以 Adrian Rogers 说一个基督徒会在三个情形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就快进入风浪。第二个情形呢就快出风浪。那第三个情形呢一定出了风浪。不是，在风浪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就快入风浪，一是就你在风浪里面，一是你就快出风浪。你永远和风浪是摆脱不到关系。亦都俾我哋见到，就係前面讲四样，唔係话只有一样係会适合你，有时两样会一齐嚟嘅。例如保罗今次係俾人卷咗佢入风浪，係咪？但係我相信神亦都有課程係要佢學習，所以第三第四两样都係啱晒保罗喺风浪入面。咁你话喺风浪入面能够学到啲乜嘢？亦都可能会有人话，喂，我行在神的旨意入面，不是神应该带领我离开风浪的吗？但是有些东西你只有在风浪入面你才能够学到，在第二些的情形你是学不到的。所以亦都有人说，如果你不在风浪入面，你可以肯定你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入面。还有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在风浪入面？就是风浪是反映出人心。你见到那班水手怎样啊？在雪风浪入面很自私自利，是吧？想着自己走甩了，不理人家死活。有人说，哎呀，不是啊，牧师，环境逼人啊，是吧？时势逼人啊。但是不是啊，根本暴风雨是反映出人心，不是说环境逼人令到这个人是这样。你看回保罗，当他是信靠神，他是顺服神的，在住风浪当中他仍然都是信靠顺服。所以暴风雨只是反映出人心是怎样。第三样呢， 当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不用怕，因为神是会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书的43:2，当我们在水中经过，神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火中经过的时候，火焰是不会着在我们的身上，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甚至在风暴里面。还有最后一点呢，保罗和其他的船员都一起遇见风浪在船上高，但是神就用保罗来到安慰其他的人，来到鼓励其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听，保罗曾经3次是遇见沉船，遇见风浪。哥林多后书的11:25，3次遇见风浪，但是神就给他3次机会，在使徒行传的27来到鼓励他，安慰他身边的人。使徒行传的27:22-25和34，3次沉船的机会，给他3次机会来到同人鼓励人。我相信这个绝非是偶然，亦都俾我哋见到，就係喺住哥林多后书嘅1:2-4所讲，神俾我哋遇见苦难好多时係为咗乜嘢呀？俾我哋有经验嚟到安慰我哋身边嘅人。嗱，路加医生写使徒行传唔係单单为咗记录古代教会嘅历史，我再讲一次，不是单单为了记录古代教会的历史。古代的教会的历史重不重要啊？绝对重要。我在这个系列那里跟大家都讲过，有很多历史性的时刻，是吧？好像教会刚刚成立那时候，有圣灵降临，舌头如火，是吧？有人会讲方言，这些是历史性的时刻，是值得来到记载的。但是这些不是要我们学习的，只不过是历史性的时刻，叫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要忠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来到是将福音传到去地极，这个是要我们来到学习。施布真曾经讲过，他说使徒行传是有个英雄气概的开始，我们很应该是继续将使徒行传里面的事工是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同一位大能的神，昔日在使徒行传做这么多神迹奇事的大能的神，现在一样在树继续执行他属天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继续，我们要继续好像使徒行传29所教我们的来到做。有人说，牧师，我部圣经没有使徒行传29的，只有28，29是要由你和我来到写，继续大使命，继续使徒的工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感谢你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大使命的教导。愿意我们都学习保罗，虽然他是遇见风浪，但是不能够改变他的信心。我们见到保罗得时不得时，他都是不断这样来到是向人来到传福音，作出那美好的见证，来到是荣耀你。愿意我们都是一样，能够是继续地写出使徒行传的29，来到推行大使命的事工，能够是继续使徒的工作，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